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哇，好啦，翻到嚟22月11号新年过后嘅第一集大军阀。咁啊，土伯，你上个礼拜就唔喺度啊，冇同啲吓啲网友讲恭喜发财喎。 预祝应该一早讲嘛，系咪？ 系、哎，梗系啦。 咁啊，年初四都为时都未为时晚，咁啊，而家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咯。不过今年嘅新年就唔系好快乐啦。 系啊， 好明显就系、 是。即系而家真系年初四咁嘅样啊，而家。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就嗱 update 下先啦，个情况就系咧，咁啊原本阿黄台杨兴咧就话呢、這个中午嘅时候就朝头早啦，就即系整咗个录音出嚟嘅，就宁为玉碎，就不作瓦全，咁然之后就话好多军装啊喺佢楼屋企楼下抱住佢啊，就准备拉佢啦，咁但系即系点解去到今时今日先至去准备拉佢咧？点解低温嘅时候净系拉咗吓佢个兄弟呢、這个叫做系梁天琦而唔拉佢？呢、這个我即系我到而家咧都系非常之难解呢、這个问题系。 佢嗰日其实扮演嘅角色都系一个指挥嘅角色， 绝对系指挥嘅角色， 企喺车上边，揸住个大声公，指挥人群向前定系褪后，系咪？ 咁所以去到而家咧，即系你见到，即系无论系即系当日啊，即系警方嘅部署又好啊，去到去到今日啊，即系警方系要准决定去拉啲咩人都好咧，即系嗰啲咁嘅疑点重重咧，哇！搞到成个社会啊，个个都变晒呢个郑子成啊，即系呢个阴谋论，即系周围飞啊，喂！其实呢个完全系不足为怪、啊，老实讲系。 喂，你讲下你睇。感覺到或者係睇到嘅疑點， 係 我一間我再講。 嗱，第一樣嘢啦，就其實如果你話大家都聽過呢、這個還看金鷹啊，即係呢個特備節目嘅話咧，即係出咗事之後嗰日啦。咁其實大家都聽過啦。喂，其實警察咧，其實佢自己本身係有足夠嘅警力係去調動落去旺角嘅，因為當晚係發生啲咩事咧？其實係即係尖沙咀佢哋有呢個巡迴呢個咩表演啊嘛。系咪？咁其实佢本身系已经系一大堆警力咧喺度维持，即系秩序又成噶啦，已经系。咁点解话去到即系呢个中午中即系呢个午夜啊，或者系更加夜晚嘅时候，喂，点解调动唔到落去咧？ 喂，呢、這个我解释。 其实人系唔多噶、啊，老实讲系。 呢、這个我解释。 系。 因为点解咧？你初二晚咧就系烧烟花嘛。 系。 初一你因为有个嗰啲咩巡游系尖沙咀啊嘛， 所以俾佢哋以日代劳啊。 喂，咁你话晒呢个都系农历新年，话晒呢个都系即系传统中国人嘅社会会系好大嘅节日。喂，咁啲差佬个部署系应该系分散咗噶嘛？有啲可能就初一放咗假，准备睇初二。即使你初一唔放假，啲都去尖沙咀。 系啦，咁如果咁样讲嘅话，好似你咁讲嘅话咧，差佬嗰个动作咧应该 relax more 噶嘛，系咪？应该系好 relax 至系噶嘛。喂，但系问题就系当晚呢啲差佬啊，或者系警力部队，以至到即系啲食环咧，佢哋对待啲小贩咧，喂，系全即系其实系完全系即系系想即系逼佢哋作反咁样样噶。 唔系呢个就系奇怪嚟。 唔系咯，即系如果你系 我谂全世界都系百思不得其解咧，点解会无论你话差佬又好，无论你话所谓嘅抗争者，我唔知嗰啲系咪叫抗争者啦。系为咗件咁嘅事咯， 即系为咗全鱼蛋，系咪？系咪真系咁好食咧？吓、啊，即系我呢个 真系鱼蛋革命咧？我真系完全，即系我唔知我自己勾咗定系点啦。即系我哋唔会系因为咁而去搏一条命啊？系嘛？唔系砖头啊？ 系 咪？咁但系警棍、啊？ 咁但系当然啦。 你话雨伞革命？我可以理解， 系， 因为嗰个系我哋争取咁多年嚟嘅民主。 唔系，其实件事咧，即系其实同之前即系即系嗰啲咩朗豪坊啊、小巴司机啊，其实啲相似嘅，其实就系、是，喂，第一样嘢就系话，喂，你差佬对待呢啲即系小贩啊，喂，第一样嘢不近人情啦，即系呢啲食环。第二就系话，喂，你见到就系话，你先前啊。 件事有酝酿嘅，就好似呢个屯门嘅梁景村啊咁样样。喂，即系搵啲即系嗰啲金毛嘅管理员啦、啊，就好似城管咁样样，去即系驱赶啲小贩啊，甚至乎用埋暴力禁制啊。 同埋奇怪嘅系咩？你过去咁多年以嚟，唔好话系过去两三年啦，十几廿年嚟，初一到初三有两样嘢，其实系一路都冇执法嘅。嗱，呢个系同法治嘅社会系有相矛盾啦。 第一就系硝烟花啦，即系呢个围村系嘛。 喂，第二就系泊非法泊车嘛。 啊，非法泊车。 只要你唔系即系顶住嗰啲消防员嗰个通道，冇人理你噶，费事抄你牌。初四你就唔好啦，初一、初二、初三。 拜年啊嘛要， 我就揀停一場，因為點解咧？你擺喺條街度咧，好危險，就係咧啲友會撞到你嘅車嘅啫。即係呢個係你自己去考量的一樣嘢啦。但係大部分嘅人都係泊條街度得噶啦，只要你唔好頂住嗰啲即係走火通道，係咪？ 嗯。 第二樣嘢就係嗰啲小販，係 小販係， 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喺年初一二三好多嘅食肆都係收鋪嘅，係 啊， 咁啊大家咪容忍咯。 嗯， 點解今次？特区政府会特登系雷厉风行去打击小贩，嗱呢个我觉得奇怪嘅第一点， 嗯， 即系呢个系唔系阴谋嚟噶，呢个系事实上系比对系唔啱对称噶呢样嘢，系奇怪噶。 唔系咁，其实旧年都已经有嘅，即系你话， 但系冇咁严重啊嘛， 冇咁严重，当然啦，吓、啊，仲有就系配合埋就系话你唔同嘅屋村啊，即系其实已经开始有啲吓、啊，即系私人嘅一啲即系管理员出没啊嘛，即系充当住呢个城管嘅角色啊嘛，即系今日已经有啲区议员就系、是、呢、這个梁景村区议员啊，即系我好似工党嗰条友就问啲前线差佬，喂，点解你唔执法？喂，点解你可以容许嗰啲吓嗰啲领展啊，嗰啲管理员系可以执法咧？咁佢知唔知佢点讲咧？ 私人地方啊？ 唔系啊。个差佬点样讲？嗱，啱啱即系讲嘢嗰位系阿 院长， 院长啦吓。今日其实系 crossover 呢个匪类嘅， 因为仲有枪喺度， 吓仲有枪喺度。咪讲翻头先嗰样嘢先，即系喂，点解你可以俾嗰啲管理员喂去执法咧？做埋呢一份嘢咧？你叫埋手，你喂你斗人工、啊，你唔知嗰个差佬点讲啊？呢啲嘢大家明噶啦，咩叫呢啲嘢大家明啊？阿哥，喂，即系原来而家城管系可以即系。但即系呢个打横行噶，系可以做埋差佬嗰份嘅。 你唔知啊，我僆仔做区员嗰阵时候咧，呢、這个小贩嘅问题咧，已经觉得系一个矛盾嚟嘅。因为点解咧？一 off 咗呢个房屋处嘅 office hours 之后，其实就系我哋啲街坊好多即系基层市民咧，就喺嗰啲商场啊、通道嗰度咧，全部摆晒档。 啊， 好啦，万一你拉佢嘅时候，你真系拉我啲街坊。 啊 咁你究竟容唔容許呢個非法流動小販呢？嗱、 啊， 有一個街坊後屘好多年嗰啲 supporters 啦，佢就係賣燒賣嘅，啊、有啲就賣衫嘅，真係擺到全部都係。咁我作為區議員，我就即係啲街坊揾下食，咁我諗嘢所謂啊。總之你嗰啲又唔好太污糟，搞到啲人即係倒瀉就算啦。系咪乾淨啲啦？ 而好多年嚟都係冇嘢噶嘛，冇事發生。 大家都係隻眼開隻眼閉噶啦。我哋僆仔，我住彩虹村嘅時候，一五點鐘房屋處一收工，擺到幾百檔出嚟啊！ 呢啲 由巴士站擺到 呢啲咪叫發新年財？呢咪叫發新年財啫？咁你既然有啲人係走出嚟發新年財嘅話，喂，你係咪應該隻眼開隻眼閉咧？ 所以嗰、那個二點第一就係呢樣嘢。點解無端端係會咁樣去執行呢個法例咧？嗱、 啊、 呢、這个我咧系有疑问嘅。第二，如果你用时地人嘅角度去分析，时间系人都知道年初一其实警力系少嘅， 系， 因为正如头先我讲，尖沙咀又好，即系再过初二好有烟花， 差佬都要拜年嘅阿哥， 系 啊，佢啲屋企人嘅 地点系一个最危险嘅地点，从来香港即系你喺港岛嗰啲咧，系冇试过有 riot 嘅喎， 系。 好少啊！除咗六七暴動嗰陣時候，即係近住呢個新光嗰頭唔計啦，因為工聯會搞噶嘛，大佬。 嗯， 九龍係最危險噶嘛？你諗下八幾年嗰時候的士霸曬，係係嘛？連鬼婆個波都揸埋嗰陣時候，我咧嗰陣時聽到係啊。 咁 你諗下八九年嘅時候，旺角騷亂都係喺嗰個地點， 係都係旺角。我、okay、 因為嗰度係。难听啲讲，三教九流咪喺晒度噶嘛？ 系啦，系啦，你讲三教九流，即系你讲到人嚟先，你而家讲到事，即系 差唔多系人啦、啊。Okay, 地讲咗啦，时间讲咗啦，嗰件事亦都讲埋啦。 系无厘头鸠噶嗰样嘢，唔会为一串鱼蛋，唔会为一个烧卖搞到咁噶系嘛？ 初一嗰晚其实个时空系比较特别嘅嗱，我 Facebook 近排俾人追击紧啦， 系嘛？你啲维和教头在边啊？ 唉，唉，真系呢 样样维和啊？ 咪就系咯，喂，老实讲，即系好坦白讲啊，即系点解当年白纯熙唔会走去打领军打淮海战役？个原因都系一样啫嘛，系咪？ 即系你就系白纯熙， 因为我已经估到嗰晚有事发生啦，即系马后炮，因为我嗰日嘅年大年初一嘅黃昏嘅時間咧，我就出咗個 post 係屌本文前嘅。 嗯， 個原因就係話咧，因為我係即係我見到啊小麗老師喺桂林街俾人拉咗，跟住咧我就屌本文前啦。你哋舊年呢個時間咧，你哋就話去 掃地 喺桂林街嗰度咧保護啲小販嘅。今年去咗邊度咧？哦，原來今年咧你哋就話要貼選舉郵遞好辛苦，咁所以就冇人出嚟啦咁樣。咁二話不說咧，我唔知係咪本文前睇咗個 post 就話咧喺喺年初一嘅九点钟咧，就会出嚟旺角就会保卫小贩嘅，系 OK 嗱、啊。我唔喺现场，我要表明吓，咁但系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喺现场，包括其实当日你阿曹总，唔知你知唔知啊？ 系 嗰晚俾人揼柒个明报记者要缝针嘅咧，系上过嚟花生台一齐做还看金英 嘅，系咩咁犀利？ 阿邓力行 哦， 系啦， 邓力行啊，原来就 系、是、啦， 哦， 咁即系综合大家嘅。讲法呢其实嗰晚就係因为旺角喺去年农历新年呢一个时间大家记得有我就想save返低喺度先因为散运之后嗰个年初一大家都紧张㗎嘛係、最尾旧年啲小贩呢係喺主要呢係避到去后巷嗰度係营业嘅。咁虽然七叔呢一角但至少都有个营业嘅空间喺度啊係。而今年一开始嘅时候呢就同舊年一樣咧，至少小販仍然喺翻即係近接近朗豪坊附近山東街後邊，豉油街嗰度嘅某條後巷咧係營業嘅。咁但係本文前嚟到旺角話要保衞小販，與此同時咧，佢哋係鼓勵甚至咧半推半擁嘅時候咧，將啲小販車咧由呢一個後巷嘅位置推咗出去朗豪坊後邊嘅位置，而嗰陣時當然第一段咧就係同呢個食環有衝突啦，咁但係食環就唔會同你硬碰噶嘛，食環俾食環俾人屌完一輪之後，咪走跟住咪到警察咯，係而警察初頭咧， 咪所以 係冇介入嘅，我講埋先。 我加句就係咧，佢咁樣俾你兇嘅話咧，即係食環啊，佢 call 差佬係正常喎。是正常喎、不是好突然的一样嘢喎。 而个古仔去到十点几十一点呢就是差佬原本呢维持秩序个方法就是只是总之啲人行出马路你行人路上面呢基本上呢个都唔会干涉嘅。但是就是咁啱得咁巧呢是有架车唔知是咪的士是唔知扭太定係点样呢就某铲咗上行人路。咁咪差佬咪要嚟处理囉。一差佬一嚟处理嘅时候呢本文前又有你冇理就去屌啲差佬先啦。而開始嗰、那個混亂就開始啦，因為一見到差佬就即刻嗌黑警，一即刻嗌黑警嘅時候，跟住就開始推開始撞，係而就去到十點幾十一點嘅時候，就有第一波衝擊啊，舉黃旗啊，有曬盾牌喺度嘅係咁樣。咁而嗰個混亂係基本上就係喺呢一個即係山東街亞皆老街對出嗰個位置啦。咁而有一段好大段時間咧，係本文前或者其他嚟到聲援嘅。嘅人士咧，同啲差佬喺度頂緊嘅時候咧，後邊啲檔攤仍然都係其實照常咁營業嘅，冇乜大題嘅問題嘅係。而差佬係即係去到夜晚十一點幾、十二點時，又出個胡椒噴霧啦，係嘛？開始即係有長盾牌嘅人開始出嚟啦。我哋都嗰陣時都見到相啦，係嚇。咁而本文前又可愛地話。利用呢一个选举条例立即举行呢个选举活动啊嘛攞晒本文前啲期出嚟啊嘛呢个又要请教土伯啦系呢样嘢你系咪 唔捻识我都唔会咁做 系、 啊、通知生差佬唔系选举嘅法例里面系咪可以俾你任意去游行其实佢唔系用紧嗰样嘢佢只系话系三十人留下啫咁系人都知道我唔知系业楼博定系唔知即系官方博就系屌系人都知道你嗰度唔止卅人啦、啊。点会唔使申请啊哥？ 同埋即系有， 即系唔使攞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啊！你唔好讲少啦。 第二就系有合理怀疑啊嘛，即系其实你嗰个唔系你选区嚟噶嘛，点解你喺嗰度即系搞呢个咩嘅咧？即系搞呢个选举游行咧？ 唔系，但我觉得奇怪嘅仲有几样嘢嘅。第一，即系今日五点钟《苹果日报》里边咧就 報咗呢一個 WhatsApp 嘅 group 係差佬嘅，就係好多疑點，就係啲差佬係怨憤好大，就點解上頭咧係會俾個咁樣嘅 order？即係例如包括點解唔用相應嘅武力啊？點解要我哋血肉之軀去頂呢個磚頭啊？點解我哋唔用旁步戰術啊？點解唔用槍去保護生命啊？嗰啲咁嘅嘢嗱，我唔係話呢啲嘢合理嚇，唔係話呢啲差佬而家呢質疑合理啊，而係在於今次嗰個成個嘅差佬嘅部署係似乎係相對喺雨傘運動裏邊咧，開頭係放鬆咗。唔似係佢哋一般嗰個部署嚟嘅，因為佢已經係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嘅人啊嘛。雖然你事後會俾人屌啫一件事，但係點會做得咁差咧？ 嗯， 點會咁樣抱屈啲群眾嘅咧？ 咪即係欲擒先中咯！ 點會咁樣去即係打巷戰嘅咧？同啲 呢個就好奇怪，因為其實嗱本身就係話啲示威者唔多啦。你見到即係最激烈嗰個畫面就係話黃台陽即係。号召嗰班即系本民前啊，冲向呢个警方防线嗰边咧，嗰啲人咧，其实最多咧，即系我谂即系100个到嘅啫，我谂都未必够添啊，即系有盾牌嗰班啊， 我见到 20个到， 系20个到，喂，咁但系喂，咁讲真，你即系嗰度咧，已经多过你自己本身所报称嘅选举嗰、那个游行啦，系咪？咁起码多过嗰条数啦，但系人系唔多嘅，咁即系如果你警察要认真去应对嘅话咧，冇可能去即系系令到成件事咧系蔓延咗，喂，同埋讲真，一嚿水嘅人100人到，喂，其实你真系要认真去围捕佢哋，系绝对唔难啦。呢班人 大咗添啦，一嚿水。其实老实讲，喺开头处理呢个群众嘅所谓嘅 crowd control 嘅问题上，当呢个食环真系报警嘅时候，我觉得嗰个合理嘅，因为佢俾人轰啊嘛，就系咁炒下擦鞋啊嘛，系咁喺度顶啊嘛，已经有少少肢体噶啦，食环又唔系做惯呢啲嘢嘅。好啦，差佬嚟到得两个方法嘅啫，一就好似而家咁。即係勾下勾下，同埋喺度搞搞下，又少少咁嘅衝突。第二個咧 ，disperse， 包括埋食環都 disperse 啊。算，拜拜。今日年初一，唔同你計呢啲數，冇事咯。 嗯， 點解會咁奇怪呢？成個做法，所以有人質疑警方喺處理呢個問題上邊咧，係行路打倒褪。即係同埋唔似佢喺雨傘運動嗰個 mentality， 係冇咁強硬啊！即係佢而家咪 一開頭嘅時候， 係啦，同埋就係話喺朗豪坊嘅位置咧，即係我見阿金英頭先即係同我哋講啦，即係其實聽到消息就係話咧，喺即係早段嘅時候，大概12:00嗰陣時咧，係差佬係有意封鎖曬即係成個即係交通，然之後咧係即係叫做係困獸鬥咁樣樣咧，打嗰班示威者嘅，即係嗰班友啦，打嗰班友啦，而係唔俾佢哋走，甚至乎路人都係嘅。咁所以我哋點解見到阿林純軒咧，即係其實喺早段嗰陣時間，即係俾人哋拍低嘅片咧，點樣勸交啊？其實喂，其實佢都係做緊嗰樣嘢，其實都係咁。當然係有啲人情緒激動啦。喂，但係正正佢做嗰樣嘢咧，就係維和教頭應該做嗰樣嘢喎，就係、是、啊。 咪所以我喺度諗。如果你有咁多嘅疑问嘅时候，包括头先我讲嘅时地人，包括你成个差佬嘅开头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嘅部署，你冇做到，咁你个目的系乜嘢咧？你就系想去继续发酵， 发酵嘛。咁而事实上，啲前线嘅警务人员都系好唔理解啊。所以你头先讲嘅 WhatsApp group 啊，即系头先我哋即系读到呢、這个苹果啊，即系其实漏咗啲 WhatsApp group 出嚟，喂，搞乜鬼嘢啊？有好多嘢可以做，我哋有好多方法可以进步㗎喎、哦。嗰啲防暴装备同埋 IS tactics 嗰啲防暴战术点解唔用啊？啊，点解我哋要用呢个做呢个人肉砖盾啊？呢啲咩战术嚟㗎？喂，如果我哋即係呢个喂，如果掟砖头系致命武器嘅话，喂，点解你高层你只係识屌？喂，而俾我哋去做呢啲，喂，又唔俾我哋去搵 cover， 去又唔俾我哋用呢个去枪械还击，喂，有晒嗰啲装备，喂，头先陈祖光喺度话晏昼嗰阵时啊，又话我啲装备非常之充足啊，又成啊，你要即係喂，但系点解你又唔俾我哋用即係嗰啲橡胶弹吹雷烟乜乜柒柒呢？喂，嗰啲嘢全部齐晒嘅，但系你系要长时间要佢哋同佢即系嗰班示威者困兽斗，合唔合理呢？ 喂，上次喺金钟咁嘅环境，你无端端就放催泪弹， 系啊。 喂，呢单如果你真系话，因为小贩个问题，个包得太癫， 嘅時候，你放出嚟彈，你都係趕佢走啦，你都唔係諗住拉佢， 唔 係 你而家 佢啦， 你而家 相對好啲喎。 係啊，你而家原左級嗰個主席啊，陳祖光喺度用最嚴厲嘅言辭去譴責呢班所謂嘅即係所謂暴民啦。喂，但你有冇諗過？喂，你自己啊個 commander 喺度做乜鳩噶？喂，如果你 commander 你即係你個指揮恰當嘅話，你就唔會俾成件事蔓延啦。喂，你夠？喂，你而家夠唔夠？喂，你有冇講到？你有冇交代過當晚係有幾多人去即係去有份衝擊啊？去做騷亂先？喂，根本上你如果就係講個人數啊，喂，你已經無地自容啦，大佬。喂，你根本上你自己啊個 commander 你都負責任啦。 同埋你諗下嗰個差佬，即係嗰條友，我都覺得彎彎地啊，好 emotion 嘅差佬，向天 即係差開槍嗰個嘛， 向天明槍嗰、那個，嗰、那個交通警嚟嘅。 係啊， 嗰扎全部俾人揼緊嗰班係交通警嚟噶。 喂，嗰班佢哋系冇防暴訓練嘅，而且系， 梗系冇啦，嗰啲系拉我抄牌嗰啲嘅啫嘛。 唔系咯，嗰啲咖啡仔啊 ，suppose 嗰啲系， 我上白線嘅時候佢截停我的車嘅啫嘛。 啊， 嗰班友仔唔係做嗰、那個即系specialties 嘅大佬、 啊、 ，specialty 噶大佬，佢都唔係嗰個專科，你派佢出嚟搞，有冇搞錯啊？ 嗯， 你話係幫手疏導啲車輛，部分人啱嘅，但係人群嗰個控制，你同埋嗰度三甲九樓。 嗯， 混咗好多蛊惑仔喺度，有啲人系乘机搞事，有啲当然啦，即系永远都放之四海而皆准噶呢啲咁嘅嘢，咁一定有社会矛盾、客观因素。但系呢啲唔使讲啦，即系讲嚟都多鬼鱼嘅，基本上就系、是，即系将个责任推俾政府呢、這个梗啱嘅，政治一定正确。但系如果你真系纯粹从分析件事事态嘅发展咧，我觉得系不寻常嘅，同香港嘅社会系不匹配。因为点解我后屘我再引证嘅时候，初嫌发生事。咁撚憤怒，係咪？如果係即係個社會矛盾咁激烈，初已經會發生事。 唔係，所以我 係因為尋日已經太癲咗頭，癲完啦。 呢樣嘢我都提出質疑嘅。嗱，呢個支持暴力甚至本土派嘅朋友就話咧、 嗯，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因為琴晚嘅革命，魚蛋革命咧，震攝咗啲差佬，令到啲差佬咧唔敢再喐啲小販，所以小販都安然營業啦。 即係已經係收割咗成 果。喺旺角嘅城小販咧，全部都要向呢啲即係抗爭。帶動呢個暴力革命嘅而是要感恩，如果唔係佢哋嘅話咧，就今晚就冇得擺檔。咁但係我哋即係監察匪嘅立場，梗係要問啦。屌，你咁唔係本文前推啲小販出大街，跟住屌鳩啲差佬嘅話，其實好初二一鳩樣喎。你冇本文前喺度，反而冇事喎，冚家產係。 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嘢，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差佬同佢哋嘅衝突咧喺條馬路度嘅、 嗯， 真係即係車來車往嘅地方。嗯、而嗰啲小販咧行人路咧繼續擺緊檔做緊生意㗎。係 係係。 嗱，你可以唔係佢可以咁解釋噶，佢、就話因為我喺嗰邊喺度即係製造緊衝突，咪保護咗你嗰班小販。但係你呢一個嘅做法係同你嘅訴求同埋你嘅手法不成正比啊嘛，大哥。我唔會為咗小販嚟玩石頭㗎，係嘛？ 係係嗱，你 係面對警棍㗎， 你去到呢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嗰、那個嗰、個騷亂啊，去到即係而家對嗰個社運嗰個問題咧，即係已經係去到雖然嗱。阿金英即系佢写一篇文就讲啦，就系话喂呢班友咧，其实唔系社运分子嚟嘅，佢哋亦都唔系示威者嚟嘅。因为如果你有示威者嘅话咧，即系我哋熟悉嘅，即系过往七一又好啊，即系即系大时大节出嚟嗰啲咧，喂佢哋有清楚嘅诉求，但系呢班唔系，你唔会因为即系咪真系喂民心，你系咪真系为咗一串鱼蛋啊，然之后去革命先系咪？唔系，即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嗰种愤怒系真嘅。但系 唔系呢个从来都存在喺香港嘅社会里边。你谂下最近啲政策咩政策啫？ 系 你连最温和嘅泛民都走去议会里边抗争啦，哥。 系啊， 高铁又系咁，网络23条又系咁，大家都好捻愤怒嘅。 系好捻愤怒， 系嘛？我哋已经系即系审后疲劳 嘅。嗱，而你见到就系话，而家拉咗37人里边，即系话系有暴动罪嘅，嗰班差唔多系一半系学生嚟嘅。咁另外其他嗰啲咧， 報稱無業， 係啦，三分一到啦，無業嗰啲就，咁然之後剩翻嗰啲咧，就係嗰啲草根職業嗰啲階層嚟嘅， 酒樓啊好多， 酒樓侍應啊， 六七個唔應該奇奇怪怪， 做跟車啊，文員都係得一個嘅啫，其實我記得係，咁所以你話見到呢班即係 佢哋係出嚟為咗打殺差佬而打殺差佬，冇所謂嘅訴求或者 係啦 論述， 冇訴求冇論述，但係佢哋嘅抗爭成本係出去低，因為其實佢哋就唔會話因為即係喂因為出嚟即係打獲金嘅，唔會話冇咗份高薪厚職，唔會有。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 唔係喎，即係譬如呢班你話係即係 做廚師啊？ 係 係嘛，即係低下階層。咁佢點解會識戴呢個口罩去保護自己咧？ 啊，飲食業， 飲食業肯定唔會聽。 佢平時喺廚房可能都要戴開口罩喎。 唔会咯，唔呢个唔会特登攞嚟讲嘅啫。我觉得佢即系呢班人，佢话趁虚去袭击警察，我觉得佢唔会有一个意识去掟砖头同埋戴口罩咯。呢个系好 professional 嘅一个。 另外一样嘢就系话系啦，即系因为其实咧，你 professional 嗰啲可能真系拉唔到，拉到嗰啲咧，真系其实系咁惨，就系话系俾你容易捉到嗰啲人嚟嘅啫，唉，咁点不知呢啲人真係咁大镬，真係完全係甩秧及池鱼。唉，休息一阵，我哋下次返嚟。